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鹅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你为什么不帮我拍？ 我为什么 也怕疼是吧？ 对对对对对哈！这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 是的， 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是，另外呢，您还可以找到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就可以和我们直播并且互动了哈。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所有人都给鼓掌。 谢谢。 今天有好朋友到是吧，有两位新朋友，有可能一会儿还有第三位朋友，因为这个北京路况的信息被延误在了路上啊。今天的先到场的二位嘉宾，他们是张新慈，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慈。 嗯，陈品玲，欢迎。 大家好。 哎，完了，声音不错啊。 好软，好软呐、啊！你看我说话，大家好是这样，大家好。 啊，所以我理解你为什么我是王哥啊。 其实我也可以这样说话。大家好，大家好。哇，强烈的视觉冲击是不是？ 有这音频冲击啊！ 你看今天晚上我就比他们俩多吃了两碗饭。 一看你就像个爷们。 爷们，好哥们，对。 对对对，哥们。今天邀请到几位嘉宾到场呢，主要是一会儿在我们最后一个环节今晚戏中戏当中的要唯读他们的作品，叫做烘肉遇见你。这个烘是火字旁加一个空间的空啊，在台湾念成 空 空是吧。 对， 哎，刚才我们王哥看来就哟，香肉遇见你怎么那么饿呀。 所以我就问我说好吃吗，人家说好家为下蜜。为什么好吃、啊、 这个做法有点类似于 有点像东坡肉红烧肉、 啊、 红烧肉、 你们俩都会做吗？ 他会我不会。 真的 戏里我会。 哎，我就问实际生活当中。他会没来那个。对，这部戏是一个独角戏。 是， 对，所以刚 那就咱几个都走呗。 那谁说呀？一会儿 独角戏嘛， 独角戏底下得有红花，得有绿叶，人家一般都是带着观众演的 啊。行， 你是不是有现场的时候，什么时候你感觉要想要鼓掌了，你就 哎来个眼神， 对，要点掌声， 对， 给个眼神，我们自己体会。 对，我们给你塑造一个2000人的大场面，有点难啊。来说这部剧的背景是这样的，这个瑞妮是一位刚过33岁有着严重奔四危机感的离婚专门女律师，在事业爱情稳固之时主动向男友 James 求婚，却被这男友以创业忙碌为理由给拒了。 有问题。 嗯，是吗？ 啊， 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的，在戏里就告诉你 有问题。 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初恋男友李伯谦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够帮忙进行一场商标权的诉讼。有鉴于当初自己狠心抛弃初恋，以一颗赎罪心吧，这姑娘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呢，这个瑞妮呢就收到了初恋男友寄来的诉讼资料，而提告的人竟然是自己正在准备开业的现任男友。明知道现任男友李亏在爱情与委托人之间，他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在准备诉讼过程里面呢，他逐渐认知到现在的感情，建构在表象之下，就像牛排。经不起过久的考验，然而他的初恋仍旧是那个，慢火前悉心守候的男孩，他带来的那一块烘肉，依旧是他记忆里面最喜欢的味道。我老忘了念空还是烘啊，烘啊，烘肉啊，他这里面说的叫刚才有一个什么提告，实际上就被告人是吧？ 是 啊，这个意思 是他的前男友。 明白明白，所以这部戏的 背景我们一会儿再来详细说。 好， 我们还是来例行公事，我要推荐一部网剧和一部网大，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专访的环节，所以我们的网剧网大推荐稍微少 就缩水了呗。 对对对对，缩水也不是，就是内容有些调整。 哎，我们的略有删减。 是，来第一部，王哥叫什么？ 第一部王哥叫王哥啊哈啊！第一部剧为大家推荐的网剧啊，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播放平台优酷视频，单日播放量4699万。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经典的爱情故事啊，前后呢已经有多部被翻拍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多种版本的作品。该剧呢日前也被翻拍成了网剧版。朱公远为女儿朱英台和马文才定了亲，而朱英台为了试探马文才的才华和他互通书信，没想到却发现了端倪。为一探究竟，朱英台女扮男装去萧山书院，不想在路上遇到了出来采购的梁山伯。梁山伯和朱英台二人一见如故，一同解决了碰瓷事件之后，一同到了书院。当朱英台在阴差阳错之下发现马文才书信的秘密的时候，朱英台、梁山伯、马文才三人的爱恨情仇啊，也就随之展开，而千古悲剧也即将上演。多情自古伤离别，父母之命棒打鸳鸯，楼台相会绝情伤，化身蝴蝶飞成双。虽然剧中梁山伯和朱英台呢分别有两位影视新人燕子东和陈梦溪饰演，但该剧的主题曲却由歌坛宿将许嵩来加持。全新的单曲《蝴蝶的时间》正式发布。这次呢，许嵩受邀创作主题曲，不同于之前梁祝题材的音乐作品啊，人这回啊独辟蹊径，化身蝴蝶，以蝴蝶的视角来演绎经典梁祝。 哦，挺有意思的。 好， 来看看这个海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觉得这两个都是小伙子呢，还是化 可以这样吗？ 化妆的是不他就是这个祝英台不是模仿男生混迹于混到了、这个、 所以人干脆就找来男生来演是吗？别， 我没看错吧？ 有可能海报这一张可能是有一些独特的故事架构在里面、 对，因为看侯杰的真是比我还爷们儿。这部剧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二位知道这个故事吧？ 知道这故事。 我们最常听那个旋律是什么来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吧？对吧？对的吧？ 你的扬琴版的是吧？ 琴版都在调上，是不是？ 化蝶很经典的一个戏哈。你们平常爱看什么样的剧和电影？ 题材 类型啊？ 大部分都是爱情， 也是爱情， 偶像剧比较多， 爱情。 台湾的帅哥美女多哈， 不过尤其说到了偶像剧啊，这个台湾的偶像剧对于这一代的青少年来说的影响真的是深远啊。 比如说 《流星花园》，对不对？薰衣草、什么放映的星星、绿光森林，我的天，什么一吻定情，什么恶作剧之吻，是吧？乱七八糟那些吗？ 姑娘说， 怎么可能？回忆是阵阵花香嘛。我们说好永远不忘了，对。然后还有什么《海豚湾恋人》，对吧？ 对， 那也应该是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看的。 不， 十几岁的时候， 跟你没什么关系，是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 看过好难受。 你年轻的时候看什么偶像剧啊？ 嗯， 《冰山上马来克》。 你把我当做政委了吧？ 对，你年轻时候看什么偶像剧？ 武家坡呀什么？ 我的天，没法聊了，真是啊。 武家坡你们知道吗？京剧 啊，不知道。 哦，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我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了。准备来，我就觉得确实有可能我们的梗他们接不太住。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系。 嗯，《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我刚才还特地问他们了，就是在网剧在台湾的发展情况，他们好像说好像不是特别多哈。网剧 还没那么多，还没那么多。 就是包括尤其是在大陆这边看到了接触一些新的网剧，包括这种形式，包括像这种算是半个同行吧，一些网剧的演员啊，包括一些创作的这些团队什么的，有没有接触过了解过？ 没有， 完全是两个不相关的领域。 对，我们的音乐剧比较不会接触到。网络的或者是 影视部分比较少一点， 比较少。这主要也是网剧呢，在大陆来说也算是一个很新很热的这样的一个剧种 形式、啊。可能我们把它定义成这样，其实它和更多的其他意义上的电视剧是没有太大区别。我们把它理解成剧就好了。 对，它理解成剧就好了。如果制作成本、播放平台、播放形式、播出形式， 现在的网剧的制作成本，我的天！ 我的天，跟一年前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对对对对对、哦、 太可怕了， 两亿几千万的这种单日点击量，那叫什么来着，海上牧云记啊， 嗯，对，海上牧云记大制作嘛， 真了不起， 有钱， 对，之前最开始本来人家想上《晴天》来着，后来算了、 不需要了哈。 对对对， 好， 来说完这个网剧之后，我们来推荐网大哈。它网大的全称叫做网络大电影，我主要跟你们俩普及一下，看着我，两个人在还是看自己。 网络大电影， 嗯，对，《清醒梦二之疯狂快递》，它在腾讯视频播出，单日播放量是75万啊。这个电影网络大电影清醒梦系列二部曲。清醒梦二之疯狂快递，是12月1号它就已经开始播出了。这个影片呢，讲述两位素不相识男子，因为一个神秘快递，在云南高原展开了一场奇幻的梦境冒险之旅。身患脑动脉瘤的这个快递公司市场主管助理赵康南准备自杀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就是你要把这个密码箱亲手送到云南一个名为龙的神秘人。为了金钱，赵康南决定临死前要拼一把，毅然踏上云南之旅。途中呢，赵康南因为病情发作晕厥，引发清醒梦和一个不靠谱的耿直男玛丽纠缠在了一起。为了完成任务，赵康南不得不被迫带着玛丽一起奔赴云南高原，两个人就开启了一段充斥着奇幻与喜剧色彩的冒险梦境之旅。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是来自台北的 Mary， 好好说话。我是来自东北的玛丽。玛丽啊，好。 来，今天正好就到我们的这个戏中戏的环节了。 嗯。 我们还真的头一次在。戏中戏的环节，我们要唯独这个舞台剧，尤其是这个怎么说，音乐剧的 音乐剧 台本， 嗯， 很难。 嗯、 音乐剧的怎么去定义一个音乐剧？它的是因为它的这个唱段的时长，还是什么呢？怎么去界定它？ 它最主要是其实它每次唱歌的时候、都要跟那个戏有关联，在推动剧情，就是它不是唱一个跟戏毫无关联的歌， 《新白娘子传奇》。是不是当时我看这个的时候，我说哇天啊，每一段他都能唱，然后唱那个玩意儿啊， 调都是一样的， 调都是一样，但是词的内容都跟当集的情节和环境是有直接关系的啊。今天相公下山了，去买一什么东西，怎么还不回来，天要打雷了，我很着急，然后每一段都不重样。哦，这可能是我最早， 而且每个人都能唱，好厉害。 对对，然后这可能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最早音乐和剧情之间有完美衔接的一个代表了。当然了，在舞台上音乐剧和影视上还会有差异啊，只不过这种形式可能尤其是像一些艺术院校的音乐剧专业，尤其是在国内现在发展的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和形成具体的一样的规模。就之前我们也是请过一些剧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一些话剧演员可能原来本职就是学的是音乐剧专业，但是因为国内音乐剧市场还没有像国外发展的那么健全和成熟庞大的时候，很多音乐剧的演员选择了可能会做普通的话剧演员，可能会向影视方面发展，所以这个也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但是据我所知，我提到的就是像了解比较多，像在这个我们邻居的一些国家啊，他们的很多这个音乐剧演员都已经相当的成规模的培养方式、培养模式，甚至人家可以在演了一段时间的音乐剧之后，回到影视剧的这样的这个台前啊舞台上来，然后甚至可以组偶像组合出道，然后回头再有时间的时候再去演音乐剧。所以我看来也是音乐剧在国内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发展的 空间 啊。 对，我问的是他俩。来，你二位说。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 是没有错的。在台湾的环境其实也是有同样的困境，就是音乐剧的市场规模还不够大，然后也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所以演员啊，或者说制作面都是靠着摸索、靠着经验堆积出来的。 所谓的 音乐剧和歌剧有什么不一样？ 主要是唱歌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歌剧它用的。歌剧它用的是美声的唱法，但是在音乐剧里面，它的唱的声腔有非常多元的，至少有六种方式，它也有偏比较古典的方式。 古典指的是？ 就是它像《歌剧魅影》啊，《悲惨世界》 啊啊， 对，他们用的是 比较、啊、那个是在音乐剧范畴之内的。 对，它是音乐剧，但它的唱法不完全流行，它还是保留比较多过去美声的唱腔。对，那在音乐剧里面，当然也有偏非常流行的演唱方式，所以音乐剧主要是看它的剧种。风格，然后会决定他要演唱的唱腔。 嗯， 六种啊，这么多，这我还真不知道。一会儿关于这个音乐剧的事，整点之后咱们再来聊一聊。稍后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 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这里是 FM98.2 AM9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还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好， 另外呢，也可以找到982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啊，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然后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另外，我们特别感谢天津御扁国健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来鼓掌。 谢谢。 有两位新朋友哈，来自台湾的新慈和品宁，欢迎二位。 Hello， 好，欢迎二位。 咱们还是来说回刚刚上一时段的话题，就是。音乐剧的一些市场的情况和表演的特殊性，比方说它最吸引你们的地方，就你们也可以去做话剧，也可以做完全没有音乐的这种剧，为什么会选择做音乐剧？ 因为我之前在国外看音乐剧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当地的语言，但是即使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还是能够被整个故事剧情给感动。后来就觉得音乐剧它其实蛮跨语言的，所以就特别喜欢，然后开始想要做音乐剧。 你是这部剧的编剧是吧？ 对，编剧跟作曲。 就是哇，好厉害， 厉害了！ 他们就可能这仨人就是他们一个团， 对， 剧组齐了， 被识破了。 我们上学的时候，在学校里有一个高校的活动啊，叫做音乐无国界啊，就参赛的选手呢都是这个各国的留学生会在这儿。然后当时其实我们的说法就是，真的是音乐是跨国界的。那么音乐剧其实等于是一个剧种的音乐呈现嘛，所以说一样还是把握住了这种旋律上的带来的情感共鸣，然后突破了语言上的障碍，给大家带来这种感情上的互动和交融嘛。音乐剧非常高雅而比较专业化的一个剧种啊。 对，而且刚才说六个唱腔，真的他你都可以掌握吗？六个唱腔， 努力中比较偏流行目前 啊。最高级的这个音乐剧演员应该是什么样素质？ 在你看来 最高级的 你就在这里我就是 因为音乐剧演员必须要具备的主要三项就是表演的功底，然后歌唱还有舞蹈，那最高级的这应该是三样都要顶尖的。对，这在台湾目前就是通常能够顾及两样就已经很不错了。 行啊，郑磊你就差个我不是郑磊的了，于浩你就差个舞蹈了，你加油吧。 你这么说我好开心。那个他还需要男演员吗？ 人家是独角戏。 我可以啊，我行。 你上来就抢人饭碗是吗？ 问题人是个女生，我就 James 了一会儿。来说说这个叫红豆遇见你哈，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剧？ 最早其实他的发想。发想是因为我们在更早之前合作过一部音乐剧叫做不读书俱乐部，那他在里面演的女主角有一个男主角喜欢他，那个人叫做绰号叫做控肉饭，所以我们有点想要把这个戏做一个番外篇这样子，所以就决定要做一个食物跟爱情相关的戏。 为什么要食物和爱情呢？ 因为那阵子就是算是有一个喜欢的人吧，他喜欢吃红烧肉， 你 那是，然后他喜欢吃红烧肉，喜欢吃东坡肉，所以我就试着去煮了东坡肉，发现这个东西有够难煮的，然后觉得就是突然发现，你如果愿意为一个人做一道料理的那个心意是非常珍贵跟可贵的，所以就想要把这样的一个心情放在这个故事里面 啊。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 对，然后写的时候，就是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这个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愿意为我心爱的人花很多时间来做一道菜，就代表着爱。 是这个意思啊。 是， 所以我又有一个问题，我要问问编剧啊。嗯、这个烘肉就是控肉，那控肉饭和卤肉饭有什么差别啊？ 卤肉饭的话是比较是偏碎的肉末 啊、 对，那控肉是整块的 啊。好，我懂了，没有问题了。 对于吃的话，你多吃点就知道了。 对对，我这是对于厨艺的这个探讨啊，对于厨艺探讨。 好，我们还是来说这个餐，就是这个表演艺术类的，别老厨艺了。就是为什么想起来要做一个独角戏？ 啊， 就全台就这么一个演员。 这其实有个原因的是，一来是制作成本的考量，对， 非常的诚实啊，对，来给你鼓掌。 就是所有的钱只能花在一个人，你好贵啊， 真的占了全部的三分之一。 再来就是他也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很想要为他量身打造一个戏，所以就为他做了一个独角戏。一来是他 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给你量身打造一碗饭还是可以的，一部戏你别想了。 吃这一块我还 真的。当然我还是很想追问一句，这个我们的编剧啊，刚才你说的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部剧，算是。那也就是说，他身上除了他是你的朋友之外，他身上一定还有一些点，让你觉得是跟故事的这个主角是契合贴合的一些特质，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是跟你想要的东西贴合的？ 讲朋友其实有点不实际啦，就是一来是她在台湾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剧女演员，然后她唱歌的那种声调或者是语气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类型，对，那所以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偏韩系一点的音乐剧，所以那时候创作的时候就想要往这个方向来做，那我觉得她非常适合，她的表演方式和她唱歌的方法都很贴合，所以才要为她量身打造这一个独角戏。 她刚才说那一堆，就是好多艺人接受采访说你喜欢什么样理想型，感觉对了就好了。就是感觉对了吗？你什么感觉不知道，说不清楚。 可能自己一个人在表演的时候，你之前有过参与过独角戏的经验吗？和经历吗？ 独角戏没有，但有参与过，比如说一出戏里面有二十几个不同的片段，你要不断的换角色。对，但是独角戏是第一次。 那有什么感觉？独角戏对你来说有什么挑战？难的地方在哪？ 不能停下来休息，所以必须不断的，你的脑袋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对对对， 因为你老得想着你对手在干嘛，你的。对吧， 他的工作量会很大，因为一直是他一个人在演嘛， 那是， 所以他就是他处在那种高度的精神紧张的状态，以及对于体力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消耗嘛。 对，我觉得最难的其实就是那个幻想对方是怎么样的， 因为当你换一个切换一个角色的时候，你的画面就要换了。 对 对，是 脑中的画面 就换，这是蛮难的。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老和演员最开始的时候，老演员和演员交流，就是我们播音嘛，播音，然后和那个表演不同的一点，就是播音是我在那个场景中，表演是我是那个人 啊，是， 明白吗？就是我们是客观相对客观的一点的这个视角，然后你是完全主观的视角再去看，然后也在讲情在线，它有很多地方相通的，但是它最本质上的东西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所以我有的时候能够理解，但有的时候就 get 不到那个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参加一些，比如说我们台组织一些小的一些晚会啊，什么小的话剧啊，去就 为什么这些话剧啊这些晚会大家都不知道，就因为于浩参加了吗？火不了了。 我的那个我跟你说，龙凤呈祥的大 忘词是你吧？ 没词儿，我那个。 所以就是叶鹏一直说是你忘词了吗？ 不是，是因为那个在那点儿不对，后来就以为我要没说，就是我和就琴师中间那个搭配有问题了。 行，好好吃你的卤肉饭。 哎，行了，好了，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中文音乐剧的创作来说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体验？你还创作过其他的语种的这个音乐剧吗？ 其实，在中文音乐剧上面，它比较特别是中文有那个声调的问题，然后旋律它其实也是有高低的起伏。那最常有的问题，比如说，当你的词的声调平仄跟旋律走反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倒词的现象，然后就会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所以这是在中文音乐剧创作上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让歌词唱出来观众能够听得懂，然后旋律又要还可以好听，这是比较难的部分。 那是就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这个很厉害， 所以是才女嘛， 好厉害。那么对，他其实今天说在你们给我发的资料里面有一个想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在演戏当中的心酸，你想提吗？ 心酸， 对， 就是 怎么没有事先告诉我要讲这个呢？ 没有心酸是吗？还是心酸太多了？ 哪部分的心酸？ 不知道从哪开始讲了 啊？ 都行。 其实，在我首演的大概前半个月吧， 就跟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 哎呦， 对，那演一演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我的幸福在哪里》，唱着唱着就哭了。 其实他要哭的效果是你给搅黄的是吧？你为了让他找那种感觉是吧？ 可能这戏预言了我的爱情。 哦、 对。 啊，所以这那个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嘛。其实我也特别能够理解这种状态，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综艺节目啊，包括有一些演出和晚会上，然后我们看到一些歌手啊演员他们的发挥的状态，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意外的状态，就是因为可能歌词里或者当时的情景某一些击中了他自己的内心。前一段时间蒙面唱将猜猜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蒙面唱将猜猜猜， 昨天晚上陈冰 看，陈冰包括在之前的那个谁，吉克隽逸带着那个兔子唱着唱着就哭了嘛，他、 哦、 说就是因为光从我后面打下来，我看到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台上， 吓哭了。 我的爱情在哪儿？我的未来在哪儿？ 哦、 对，就当时他也是啜泣了，因为能听到旋律上他已经开始走 了，他投入了 。所以像这种状态，就证明真的动情了嘛，就是演绎的过程当中动情了。 那排练的时候出现问题，真正演出的时候没出现问题是吧？ 其实每次演到那一段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跟现实好像重叠了一下的感觉。 嗯， 但是不能太真的太进去，就会哭了。 对对 对，这就是这个表演的魅力所在、啊。 当然我觉得那一瞬间他台上也是他的专业素养在控制着他，我现在不能完全沉浸在我自己的情绪之中，我不能被情绪带跑，对，我不是我自己，我还要台下那么多观众，我要对他们负责，对我的工作负责。 对，我是不是跟你讲过那个我自己的例子 啊？我不想听。 想听 来讲我开玩笑的。 我记得好像在节目里讲过，就是 啊，那别讲了。 在其他台实习的时候，那个在中央台实习，然后我们做那个现场直播的那个小说的分享，我们叫长书短读那个节目，就是他把那个整个一部书的主要的枝干来梳理出来，一些枝枝万万的就不去读了，有一本书叫残枪，讲的我讲过这个吧，没有吗？ 没有，你讲 都没有吗？ 你讲不讲？你今天该讲都得讲，来吧。 对。他有一个，他是说父子俩，他这个儿子打枪打特别准，为什么叫残枪？就他能够打到对方的那个枪尖上， 啊， 就啪一下把他那个前面的枪头打掉了，就是然后你的枪就废了，对方的枪就废了，很准，就像狙击手一样很准。但是他用的并不是狙击枪，那是抗战时期的事情。然后呢，就打日本人嘛，然后他父亲就被那个日本鬼子给抓到城楼上，有点像咱们《亮剑》里面那一段，就是里边那个李云龙的媳妇儿被抓在城头上，说你开炮啊，下辈子我还做你媳妇儿那段。他的意思，那个老爷子站在台上，你要是我，因为他是一个隐蔽的狙击手嘛，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他只能对着空气喊话。 哎，你不是要讲你的故事，为什么讲了人家的故事？ 这就是我在读的那个那个内容 啊，剧情啊。 对，然后我和另外一个男老师，我当时是实习生，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人一段，一人一段这样。有的时候他扮演父亲，有时候我扮演父亲，就会这样互相来。到我那段时候，就是老爷子说：“你要是我儿子，你就开枪啊！”他因为打死他，他后面那个坏人就被打死了，日本鬼就被打死。就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就特别有感情。开枪，然后就自己热泪长流在里面，哎呦，我把我哭的呀！我两分钟之后，我就一直在啜泣，没有怎么进行下去。然后旁边那个男主持，他在一直完成后面两分钟的时间，然后做广告，然后自己啊，我觉得自己特别通透，特别爽。然后我就以为我会得到表扬。我很投入，然后领导第二天找我说：“你自己听听昨天你的直播状态。” 什么玩意儿？ 对，就你完全就听了一个里面，全都是大鼻涕的，你知道吗？哎呦我天！然后他说：“你看你根本说话就说不清楚，你的是你自己爽了，这叫当众孤独，实际上是一个贬义词。你自己觉得你自己重要角色，你没有起到你真正想要传播的作用，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控制很了不起。 是， 所以最后这部作品，我们想问的是，想要和观众们分享的内涵和意义是什么？” 传递你想传递给大家是什么东西？ 这是他们自己列的问题，他知道。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希望我是自己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让观众在里面找到一些共鸣跟感动。然后 什么共鸣？什么感动？ 其实就是关于朴实的爱情的这件事情。 朴实的爱情 就是人们就女生常常可能过了30岁之后，在寻找感情或是另一半的时候会列了非常多的条件，一条一条希望对方都能够符合，但是其实 这样的爱情可能并不是真的，就是你可能会为了要符合这样的爱情然后去妥协很多事情，这样并不是真的开心的，然后当初是很希望能够让大家看了这戏以后更去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被那些条件或者表象的东西给限制住。 所以他在里面设计的这个 James 和一会儿的那个瑞米两个人， James 是一个不太顾及女生感受的这么一个特别强势的人哈，他是一个高企业高管，然后呢不太懂得，就是我们感觉他可能智商偏高情商偏低的那一种人， 是 他的物质条件各方面都符合这个女孩的要求，但是刚才也提到他有个初恋男友，初恋男朋友可能就是家境跟女孩很像，女孩想通过灰姑娘变成公主的一个过程，所以但他的初恋是没法给他这一切的，最后他就抛弃了他的初恋，或者说我们就分手了，然后后来找到现在这个男朋友，然后找到这个男朋友之后他才反思这到底是不是我要的爱情和到底是不是我要的那另一半这样的过程哈。所以好，下面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唯独剧本的环节。刚才说了独角戏，那刚才和新词聊的时候，新词也说希望是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瑞尼会扮演她的男朋友的说话方式，那么就彻底把这个角色分开化哈。那刚好我们王哥特别喜欢有男人演男人的这么一个人，没有皇上演皇上，没有皇上演爸爸的这么一个性格，所以你来演 James。 你不刚刚你说你要演 James 吗？ 第二番是我来， 没有第二番，你先这番来了，这都16了哪来第二番啊？你来吧， 你来好， 说话落掉的地上唾沫砸地上就是个钉好吗？你刚刚你说完你要来 James 好吗？ 我觉得你应该想要来， 就说话不算数吧你。 是 啊，行好行，没问题， 费劲劲儿，来。那品玲来这个瑞尼哈，然后后面我们都人唱，你要记得我们的话筒其实是干声没有混响的，稍微会累一些哈。 好的， 辛苦了，那咱们来那个新词，咱们打个板开始好不好？比如说3、2、1开始这种啊。 3、2、1， 走。 这是我喜欢的他，每次用餐的时候总是会把椅子拉开让我能够优雅的坐下。有一天我问他说 James， 我想要吃7分熟的菲力。 干式熟成 Prime 等级3分熟脸牛排，佐上安第斯山玫瑰盐，搭配雪白瓷盘，一刀划下流出那暖红的肉汤，这才是完美的牛排。 每次约会都是牛排餐厅，其实根本就是刺探地基，但是这样也没有关系，认真的男人总是帅气。 哎 ，James， 你不觉得这牛排餐厅里面放《Man to Me》这样的音乐很适合吗？你看，《Man to Me》，命中注定的肉，命中注定的相遇。哦，没有啦，我想说，最近你不是在想餐厅的新名称吗？我刚好就是随口说说，你参考一下。当我没说。啊，这是我喜欢的他，每个特别的日子总是特别的。别出心裁，让人惊讶。记得我们第一个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这瓶1984年酿造的红酒醇厚而优雅，是足以和你匹配的生日礼物。 每次礼物总是有点高级，笑着收下面的 sense 太低，但是这样也没有关系，有品味的男人最让人倾心。 啊，我也有准备礼物要给你哦，而且你看，噔噔，是不是超级巧的？是两个红酒杯配上你的红酒，哈？你说这是勃艮第红酒专用的红酒杯，不能拿来装你送给我的那个酒，你送给我的那个酒，你送给我的那个酒的酒杯装，不能用这个勃艮第红酒的红酒杯装你送给我的那个酒。好，那没关系，我们用下次用你这个红酒的红酒杯再来一起喝好了。这是我喜欢的他，像个文青也像个哲学家。记得有一次我问他 James， 听说有一出音乐剧很好看，叫做夏洛不烦恼，我们一起去看好不好？ 多层次的果香花香融合淡淡焦糖，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让星期一变得明亮，那就是过于喧嚣的孤独配上英赫特庄园的帕卡马拉。 周一晚上总是 coffee reading not me， 争论议题永远都是他赢，但是这样也没有关系，有观点的男人最有魅力。 这咖啡怎么这么酸啊？不行，这一杯要200人民币。哎 ，James， 你要去哪 ？James， 等我。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看什么过于喧嚣的孤独了？你，但是你孤独的背影怎么这么帅呀、啊？虽然有点冷漠无情，却让人觉得生活安稳无语。虽然有点大男人主义，却是个有肩膀的理想伴侣。绿绿，虽然总是配合他的指令，但相处起来还算觉得开心。虽然为了他有点委屈自己，但或许这就是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或许这就是爱的真谛。 哇，超好听啊， 好听， 超棒，在这样的单声话筒的音响效果下还能唱到这 样、啊、唱成这样，对对， 哇，超棒。 谢谢。 上一个节目为什么没有那么火 啊？为什么那么火、啊、 没有请 对人 来吧，我们导演终于在最后几分钟来出现，来来来来，坐到我们的那个位置上哈，给大家打个招呼。 对，欢迎。 最后问你几个问题哈。 好， 北京冷不冷？ 非常冷。 直播间热不热？ 这边好热。 小心一冷一热感冒啊。嗯、然后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就是说在导演这部戏的时候，你加入自己什么样的想法？你怎么理解这个戏？你希望给大家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信息？ 嗯。因为这部戏比较特别，是它是一个独角戏， 对， 但其实在剧中出现的角色却非常的多，那所以在导演的任务上面，就是如何让一个演员可以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又能有效的推进剧情、嗯、而最这是我们在这个戏里面最重要的三个角色，就是这个女主角跟两个男主角、嗯、那这两个男主角在舞台上的出现，对、啊、我就用比较方式方法去处理它。 好、啊、 有一位第一位的话呢、嗯、当然我们看到这位那么漂亮的品玲，她如果能扮男生的话，一定也会有另外一番帅气，对吧、嗯、对，所以呢有一个其中一个男主角伯谦呢，就是那个比较我们台湾叫暖男、 哦、 就是那个比较热情的，然后比较阳光的男孩呢，我们就让品玲用他完整的扮相去做扮演，并且在这个戏中间呢还有一首歌而且是比较偏嘻哈摇滚一点的概念，有一点 rap 这样、哦、那刚刚有刚刚这首刚刚在唱的这个关于 James 这个男生呢，因为他属于一个比较高冷的一个比较有钱的有品味的不容易露面的，所以呢我用光影去哇，用光影去完成它，所以呢我们用了一件大衣，然后又加上舞台灯光的一些背光，让这个男生的形象呢都是看见身体的形象， 看不到脸， 对，看不到脸、 啊、 所以呢品玲必须要用身体去演绎 James 这个角色， 一个轮廓的形象、啊、 没错。那在几场戏里面他会同时快速的转换他跟伯谦或是瑞尼跟 James 之间的过程、嗯、所以呢其实非常考验着这个演员他本身表演的能力。 嗯， 嗯， 对，那至于到底这个戏要传达什么呢，其实我认为这个戏要传达的应该是选择吧。 嗯， 就是你对你的人生，你对你现在面临的所谓30岁这个30的关卡，你的未来人生要怎么走，你是要走到一个你原本的初衷吗？你原本爱的那个人吗？还是你想要追求的是你现实生活中你必须需要的需求呢？还是你两个都不要，你必须要重新开始呢？ 嗯， 就像煮一个控肉饭一样，它需要一些时间。那这一个戏就像一碗控肉饭一样，从开始到结束的时候，终于他煮了一碗属于他的控肉饭，有了他的 决定。最后做出了抉择了吗？在戏里找， 来看， 对，好，来看就知道。 叫做轰 肉 遇 见 你，好吧，来感谢三位哈，感谢知心、品玲还有天恒的参与我们的节目精彩表现。刚才真的唱得太好听了。 欢迎来看戏， 有机会，有机会还要再来哈、啊。尤其今天天恒来晚了啊。好吧，感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 M 九二七收听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于浩， 我是王哥，明天见。